昨天我们提到，在21世纪啊，没有哪一个正常国家再会想把战争作为一种谋利的手段。战争往往是出于迫不得已，或者说自我防卫。只有恐怖分子才希望刺激其他国家卷入战争，来从中渔利。哎，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国家俄罗斯是一个特例。这个国家呢，在现代的国际社会里面，居然发动了一场看上去还挺成功的一个侵略战争。2014年，他居然出兵从乌克兰手中就夺取了克里米亚。整个过程中呢，还基本上遇到很少的抵抗。俄罗斯呢，就因此获得了一块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这样一块土地。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克里米亚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它卡在一个咽喉上。它虽然正式的名称叫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实际上它就像一个岛一样，它是在黑海的这个最北端。俄罗斯不但是获得了这样一块战略要地，同时还重塑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的地位。以前总是说俄罗斯衰弱了，他突然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你还真的不得不重视他。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啊，看这个伊拉克试图吞并科威特的这个企图引起的世界反响，那么俄罗斯的这一次行为的话，就显得非常的不寻常，世界基本上没有太做出非常严厉的一个反应。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先来说这个克里米亚的历史。克里米亚呢，它就处于这个欧洲和亚洲的这个分界线上面。历史上统治过这个地区的这个岛的人很多。最早有罗马人，后来哥特人、拜占庭人，包括蒙古人也去过。蒙古人在西征的时候也去过。最终呢，是俄罗斯从奥斯曼土耳其的手中，大概是在17几年开始获得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克里米亚一开始也不是俄罗斯的领土，而是在俄罗斯的怂恿下独立。独立以后呢，依附于俄罗斯帝国。这个基本上都是它有一个过程，但最后归入俄罗斯，基本上都是18世纪的事儿。从地理上看呢，克里米亚就位于黑海的北端，基本上就是一个岛。它和乌克兰的这个大陆啊，是靠两条很细的，像系带一样的这两条很细的陆地连接。在这上面呢有两条公路，就是这个就是它和大陆的连接。但是这个岛它位于这个黑海和这个阿佐夫海，而阿佐夫海不知道。中文是什么没有找到，它是也是一个像黑海啊、里海啊这样一个内陆海，就卡在这个咽喉要道上面。在陆地上呢，它不与俄罗斯接壤，北端是和乌克兰接壤，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俄罗斯不能够直接去这个克里米亚岛，所以1954年呢，这个俄罗斯的就是苏联了，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呢，就直接把克里米亚划归了这个乌克兰管理。反正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嘛，对吧？你和这个乌克兰还有两条公路去这个克里米亚，那么俄罗斯的话，他还得渡海，很不方便，对吧？那乌克兰本身就是苏联的一部分嘛，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问题就大了哈，因为克里米亚从历史上来看，它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们对俄罗斯的这个认同感呢，是远高于乌克兰的，他们主体上是说俄语的，不是说乌克兰语，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岛上还有什么呢？它有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基地，所以俄罗斯必须在那儿存在，而且存在感很强。所以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乌克兰的一部分，当地的居民就非常不愿意。克里米亚的居民多次抗争， 要求但后来也成功了，就建立了这个克里米亚自治区，基本上也就不服从这个乌克兰的管理。2014年，乌克兰内部不是开始闹革命嘛，就是这个颜色革命啊。那么克里米亚就顺势就要求独立，他的议会是基本上100%，大概有几票反对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基本上就是90%以上的这个通过率，就通过了这个独立声明，他就要求。这个克里米亚独立，这就是2014年引发的所谓这个克里米亚危机。但是乌克兰呢不愿意放手，为什么乌克兰不愿意放弃克里米亚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克里米亚的这个地理位置，克里米亚就扼守在这个阿佐夫海到黑海之间的这个叫科尔奇海峡，这个科尔奇海峡的西边就是克里米亚，东边就是俄罗斯的海岸线。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公里。虽然两个国家有协议啊，在这个分家的时候就有协议，说两个国家可以共同使用这个海峡，但是毕竟如果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的话，那么这个海峡就全部在俄罗斯的领土主权范围之下。而俄罗斯呢，也在加紧对这一海峡的控制。现在海峡上已经有一条这个横贯海峡的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本土的一座大桥，你可以在这个Google 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座大桥还是挺雄伟的，很长也很宽，两边都是海，风景非常好。而且俄罗斯现在在它的北部还在建设另一座大桥，所以俄罗斯实在是对。克里米亚是很下本的，非常舍得投入。前几天还有这样一个新闻，就是对这个海峡和这个周边海域的控制权的争夺，也导致了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海上的这个军事冲突。但是不管乌克兰多么想挽留克里米亚，但是克里米亚的居民可以说是大部分还是心向俄罗斯的。2014年，克里米亚举行过一个公投，97%的克里米亚人支持并入俄联邦，因为在这之前他们自己已经声明是独立了嘛，然后他这个公投实际上就是并入俄罗斯。虽然有人说质疑这个公投是不是公正啊，但是。97%哎，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明，希望留在乌克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俄罗斯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克里米亚它不是一个侵略，而是一个防御。就是占领克里米亚不是一个侵略，而是一个对自我的防御。怎么讲？苏联解体以后啊，你从一个俄罗斯人的角度去想的话，俄罗斯可以说是很和平的从原来的东欧地区撤离了，他的势力都走了。但是，他们，应该说俄罗斯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做得很体面的，但是呢，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他们感觉到自己呢是被西方人嘲笑。被西方人认为是失败者，这里插一句，这个苏联解体之后，西方的反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不是我单独在这儿讲，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西方在苏联解体之后做出的反应是严重错误的，苏联的解体没有被解读为。是苏联人民摆脱暴政的一个胜利，而被解读为是俄罗斯人的失败。俄罗斯人自己呢也没有那种摆脱暴政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那种喜悦或者那种荣耀，相反，他们觉得很丢脸，他们觉得很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就反过来促进了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这个国家主义的盛行。最后现在俄罗斯就回归到像普京这样一个威权政治的一个统治下，而且 普京的这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威权统治具有绝对的合法性。普京实际上虽然他在西方社会的形象不是那么高大，但是他在俄罗斯国内是非常受欢迎的。同时北约又开始东扩，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它的直接针对者就是俄罗斯，这个大家都明白，对吧？什么波兰呐、匈牙利啊、捷克呀，还有波罗的海的那些什么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些国家都相继是加入了北约，这个导致俄罗斯感觉就严重的就受到威胁了，起码是缺乏安全感了。同时西方也完全忽视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啊、还有这个巴尔干半岛的这个利益。西方又入侵这个北约又入侵了这个塞尔维亚啊，入侵了伊拉克，这些都极大的刺激俄罗斯必须要显示啊，我自己很强硬，我自己还有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安全。所以说，如果说入侵克里米亚需要怪罪普京的话，那么比尔克林顿和小布什应该负相等的责任，这个是尤尔赫拉利的原话。所以克里米亚的情况啊是非常特殊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侵略战争。反过来你看，这个俄罗斯比如说试图再进一步蚕食这个东部的这个乌克兰固有领土的话，那就不行了，那就遭到激烈的抵抗啊，它也必须放弃。俄罗斯一开始因为克里米亚的成功而变得有点更加野心勃勃的时候呢，乌克兰有牌的，乌克兰有牌和俄罗斯打的，乌克兰和北约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密。乌克兰一直希望加入北约，提申请都不知道提了多少次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乌克兰的位置那是俄罗斯非常柔软的腹部啊，所以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的话，那绝对是俄罗斯的一个噩梦。所以俄罗斯呢，也因此就变得非常谨慎啊。变得非常敏感，也就不会再把这个战争，也不会去继续刺激这个乌克兰，不会继续去侵略乌克兰。当然北约和乌克兰也知道反过来也不是剧烈刺激俄罗斯的时候，所以双方就达到了一种平衡啊，双方各退一步。普京也显然知道这个21世纪战争不是获利的手段，他毕竟不是成吉思汗或者是斯大林。普京的愿望呢，也就是通过一场有限的战争达到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呢要不那么令人注意。这尤尔赫拉利举了个例子非常好玩，他讲打了个比方啊，他说就好像这个学校里身强力壮的小霸王要欺负弱小同学啊，他们欺负弱小的同学呢，但是又不能欺负得太厉害，他们总是希望尽量不引起老师的注意啊，这是同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即使如此啊，俄罗斯就算是拥有了克里米亚，它的代价也是不容小觑的。不但加剧了北约东扩，我们前面讲过，而且呢，它在经济上也付出沉重的代价。随后的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几乎完全是要依靠这个自然资源，它也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嘛。另外它出口给中国的木材现在这个量也不小，但是它还是完全要靠这个出卖自然资源来过日子。普京的俄罗斯啊，实际上是远远的弱于斯大林的苏联，他连发动冷战的资格都没有啊，当然除非他把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但这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儿。俄罗斯的 GDP 呢只有4万亿，而美国是19万亿，欧盟是21万亿，所以美欧加起来是俄罗斯的10倍，人口加起来是俄罗斯的5倍。这样的实力对比的话，俄罗斯不可能是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威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呢，使得俄罗斯和西方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苏联时期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的这个中 中央集权的这个体系啊，它是有利于重工业发展的。这种制度可以更有效率的集中资源来生产，比如像拖拉机啊、卡车啊、坦克啊，甚至洲际导弹啊这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五六十年代的话，苏联的经济真的是还不错的。但是今天的这个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啊，远远是比重工业要重要的多。俄罗斯虽然有什么网络上的黑客啊这些，但是它缺乏民间的这个IT 公司，缺乏民间的创新的经济，所以无法获得这些方面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啊，根本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思想体系。哎，冷战中的苏联是有的啊，不管我们现在如何批判他的那些思想，但是冷战时候的苏联还真的有这样一个极富感召力的思想体系。哎，不管他说是让红旗插遍全球啊，解放无产阶级啊，不管是他有点乌托邦也好，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你批判他也好，但是他这个确实是拥有一定的全球性的号召力的这样一个思想。哎，不但可以吸引中国人，还能够号召古巴人、越南人，甚至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极端的全球化的思想，那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所以那个时候的苏联是有全球性威胁的，它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发动全球性战争的，或者说它能够改变全球的。但是现在的俄罗斯，它最多只有一点就是威权政治下的有一点国家主义啊，有一点民族主义啊，这个显然对世界人民是没有吸引力的，对吧？比如说在苏联时代，他们这个理论呢，能一定程度上说服持有相同政治观点的波兰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有好感。但是现在如果同样一个波兰人，他有同样的社会主义有同样的这个国家主义的观点的话，那只能导致他更加敌视俄罗斯而不是团结，对吧？所以最后总结，俄罗斯现在表现出来的那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啊，那种咄咄逼人啊、气势汹汹啊，都不可能使他成为对世界的威胁。俄罗斯的那些战争行为啊，对克里米亚的占领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就引来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战争变得那么的不流行，或者说很难再几乎不可能这个进行一场所谓成功的盈利的能够让你获利的战争呢？这个我们留在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收听。